说要陪着我一起走到最后，冬天里的眼泪在孤单流浪，你说过会融化我心中所有的痛。将老去，谁来做留下来的那一个？你傻傻地说要让我先离去，因为走开的人会少些回忆的心碎。 谁的泪在脸上轻轻绕？